华经。这个有些事儿还跟大家说啊，看来这个头发长了呢就要剃，脸呢天天要洗，地也要天天要扫。长城的规矩也不能不讲，清净是住在禅堂里边的时候呢必须要进入禅堂，从禅堂出来啊，这个啊不能够说是我就不进禅堂了，就从房间里跑着讲堂上了啊，这要形成一个纪律性啊。在家人还讲个纪律，出入往返，我们出家人呢也要讲个规矩，都要在禅堂里，都在禅堂里集合，然后呢进入讲堂，这是一点啊，唯恐我们这个说过了以后忘记得了，再提醒提醒，这是一。这个空调啊，除了厅堂里向工作人员开关以外，最好的时候嘛，那任何人不要去摆弄它。我嫌风大了，我嫌风小了，我嫌风高了，我嫌风低了，人多了各有需要啊，就像我们吃饭一样，你要吃干的，我要吃稀的，你要吃寒的，我要吃淡的，你要吃辣的，我不能吃辣椒，各有需要。那就是一哪个的呢？课堂呢还要注意啊。昨天有人进来听经，也不从哪儿来的，穿着个汗衫到了这跟这么听经啊，啊，那你课堂里不检点吗？啊？我们这个出家师傅们都要穿袍搭衣呢，那成了广播神如来了，就是唱的经典，那就穿个汗衫。不要说进讲堂听经呢，上殿也不行，过堂也不行，听经也不行，坐香也不行，啊，在家人，你就到了公事场合里向，也不能穿个汗衫呢，能穿汗衫吗？啊，这都是唯一，那么随便呢？啊，这顺便跟大家说一说，还有一件事儿，也是我们这个这个夏天嘛，现在是接下南极，我们讲讲这个《法华经》，这也是稀有难得的，我也感谢大家呀，给我有这个机会讲这个经，啊，一番提起一番心。夏天，一个借夏南居，我们现在都处在借夏南居的这个期间，夏天嘛还要诵戒，这个天气热的时候，这个免疫呢，常住上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日期或者规定哪一天免疫，也没有的。那么今年有个壬午五月啊，我们现在还在头一个五月呢，还有一个五月呢，一个月就是30天呢，时间蛮长的。两个五月过了以后才到六月啊，大概七月还到八月九月啊，从这个阴历上看啊，今年时间是蛮长的， 要是往年五月份到了五月下旬了，快到六月份了，应该就热了。从最近几天的气象看，这个阴雨的季节呢基本上过去了，进入晴朗的时间。往年到的什么时候棉衣呢？30度啊，一般什么时候啊？这个有课堂的，像有禅堂的师傅们呢，你们自己掌握啊。到了棉衣的时候呢，挂个牌，既剩免了衣了，无论天气再冷也不能搭衣， 制作 啊。那么上初一十五也搭个衣呢啊，这个呢形成一个制度，打补佛也不搭衣，是吧？我们上殿都不搭衣，那么打补佛有什么特殊呢？初一十五了嘛，这个搭个衣，一上到免了衣以后，到了天凉过还要搭衣呢。搭了衣以后，天气再热也不能免衣，制度就是这样的。这个生活上嘛，大家适当的掌握。除了这一点，这个夏天呢，在过去都是讲借夏南居啊，不是的，这个冬蚕夏雪。那么过去夏天学习什么了？就学个唱念。那今年也要学唱念呢，也学唱念呢。学唱念这也是一个长寿的例行公事。人嘛，有老住的，也有新来的啊，不能说我会了我就不学了啊，还有新来的，初发心的，都要相互呢要学习。在我们这个常住上服饰活动当中，多了一个讲经啊，这恐怕也要跟冬天打气一样，成了一个长期的制度啊。冬蚕夏雪，夏天讲经啊，有人讲我们就请人讲，不得人讲自己讲。那个石头王子都是能够有这个本事复讲法华呢。我们这个长寿上不止石头王子呢，都呢这么多人呢那个童子沙弥他也能讲经啊，是不是？不以年论高低，而以误解论高低。你的智慧大，你就做师傅，我就跟你学这叫做能者为师。鸠摩罗什法师那多大，也不过十几岁那个印度那个时候的诸国的古小国王，对罗什法师恭敬得不得了，请他升座讲经，都是国王啊，恭敬的人呢。夏天教这个唱念，教这个唱念，大家还要准备一个时间，还是在什么时候教这个唱念？现在讲经了，只有这个时间是最好的。另外，我再跟他们大家说一说，这个讲经，高门寺这个唱念非常简单，我们也不做经唱佛事。也不要学那个马尼红什么放烟口喽打水路拜黄忏呐搞么子都没有的，就是两三个功课这个单班二庆六句头八句头这个簪子大家熟悉特别是大殿上这个五堂功课不是让你多大的本事，我会考会念。 只要大家能够异口同声的如法次第的，这个佛事就做得如法。还有这个呼这个众生偈的啊，现在呼的都蛮好，我给大家说一说啊，那个都是常住生呢，本来就是这么教的。我们将来这个呼这个众生偈的呢，要形成搞门寺一个腔调，一个规矩，任何人也不能够改变的，不能改变这个就大家呢，这就是个参学，便于天下人呢当这个参学。如果说我们呼众生偈子的人，一个人呼一个调，人家怎么学法的呢？对不对啊？唯若师父众生偈子，般若师父都要呼呢，我们那个也呼呼呢，是吧？不会都要学啊，都要上马的。呼这个众生偈子，我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东西也不是说有一个天下都共同一个模式的，那个天下共同模式啊，你不想想看，明山老法师在这讲经，他呢是处处讲经的，处处讲经，当然，一般讲普陀的讲座是没有呼众生偈子的。开大座讲经都呼众生偈子，他也听到很多地方呼这个众生偈子，还专门把搞门寺呼得好，这是他自己还是谦虚的，还是夸奖的啊？反正这个调呢，基本上呢，我们想象当中，你就是四海之内，也都不呼不能离呼这个调，是不是我们在这个众生偈子呼这个众生偈子呢，稍微给它规范化啊，规范化呢就是立个规矩啊，立个规矩。这个唱念呢，那人家说是唱诵利人天，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唱单子念经这个念经也有念经这个调呢，诵经有诵经的诵经这个调，这个唱诵这个特别这个唱念，它也必须要有像这个一般人的这个就世俗的唱东西，它也有板有眼，有高有低，有阴有阳，有粗有细，不能说是就这么一个调下来就不好听，就人家讲叫阴阳定顿挫，跌宕起伏，咬字清楚，能够做到这一点。敲这个地钟是不能够敲得太响，也不能敲得不响，敲得太响的有些惊人，敲一个法器基本上不能给它敲得饱和，敲得饱和。比方说广门寺现在挂在宝塔上的那口钟，我们就一直就担这个心思，现在宝塔这个钟天天晚上都在敲， 钟是很好的啊，各方面的评价广门寺宝塔这个钟是一流的啊，为了保持这口钟能够长期使用不损坏，如果像这么敲下去我们就担心死了，说不定哪一天敲得不适当一锤敲下去就把这钟就敲闷了啊，敲闷它并不是件大事了啊，也不是件小事，可是要像是把这口钟闷了我再要换一口钟就不容易了啊，下不来了，嗯，也上不去了。那我们现在呢正在请香港的音响专家给我们在宝塔的第九层上面装一个扩音器，这个扩音器呢就是把你这个钟啊敲击的音声敲到最小的音声，但是就不会坏了，敲到最小，你这个最小呢它给你扩大啊，啊，它可以根据我们的要求，一个扩得多大，一个呢扩得多远，啊，它轻轻敲它就不敲不坏了，不能说我轻轻敲敲着坏嘛，啊，那个扩大机把这个音声呢，把这个音信号，音作为一个发音的信号，给你扩大，从台湾来就是那个钟锤子。四个人抬着得靠的啊，四个人抬着还要后头还有人推着五个人靠的，你看哪个钟又出去这么重的钟锤子、啊、所以场路上呢任何事情都在这个地方处心积虑把这个寺庙建好管理好运转好，这个呢都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多方面的努力。一个钟啊，一个灯，这也是广门寺呢这个塔的一个特点、嗯、啊，能够长期保持下去那也是功德无量的、嗯、那是真正的长夜明灯啊，长夜明灯啊啊，众生开脚路啊，众生地幼里向的众生闻到这个钟声就能够细苦，所以这种功德啊，世间上人在听着别个音声呢能增加烦恼，唯有听到这个钟声呢哎，他能够细烦恼的、啊、我常说的完了贾宝玉红楼梦他就听钟声就出家的啊，他也败家子回头了、嗯、啊，都是唤醒人间的觉悟的啊，闻钟声烦恼轻吗，智慧长菩提生啊，啊，那不是说的蛮好的吗，嗯，这是一个教这个唱念，你们哪一位王呢？那是还有手的活呢，手术年纪大了，嗯，教这个唱念，人人都要学呢，嗯，啊，一点一滴学，成佛就这么成的，嗯，啊，不学怎么能成佛呢？我们现在名字上都是叫个学佛的，啊，一点一滴学，学了要做，啊。修福修慧，这个钟声记子就讲这个钟声记子，钟声三千界间内，呼的都不错，一心呼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我们给你呢要立个规矩啊，立个什么规矩呢，钟声记子一共是四句啊，前两句后两句，当初我们也呢做过这个讲了这么个规矩，两句呼过了以后 中间呢，那个有人的人家这个三弯九转呐、啊，三弯九转这个调，这个哀叹调，啊，哀叹调。因为你有两个两句，一共有四句呢，最好这个四句就是终生穿三千界内，浮华扬万亿国中，这个地方呢，这个哀叹调呢是一万三转，是吧？因为你这个它是就是这么四句连着的，中间你也弄个三句三万九转，到最后一个转三万九转呢就先烦了，啊，终生穿三千界内，浮华扬万亿国中，体现的就是胡一个一弯三转。到了，利益报谈论后座底下呢，那就三弯九转，啊，形成这么一个调，啊，给它定。搞门寺的规矩就是给我这么个调。除了这个以外呢，当时我是跟大家说的，终生穿三千界，终生的呼的时候，它不是一句呼来的，它中间断腔啊，对不对？断腔的时候，既然断腔了，就适当的歇力换气，适当歇力换气，啊，这个地方呢，既然换气了，等于重新起腔，就压一压，压一压，终生穿三千，这不是切合了气吗？适当的压这个磬子呢，要适当，不能重啊。当着呢，你要歇这个气，要歇下来了，然后呢，接内啊，压这个气，这个啊，中接。可以少转两弯一个，你得把这弯子转过来就可以了，啊，我举一个简单的转，我举一个弯子多的一个转，啊，我。第四句了，底下嘛三弯九转， 这个样子呢是合情合理的啊，给大家呢熟悉熟悉。你们蝴蝶这个弯子多好啊，各有所长啊啊啊，一听呢喉咙呢宽舒啊，我们这个赵唱的时候呢那跟我们这个跟那个我们这个演文唱的都呼得蛮好的啊，你们都是有功底的啊，功底都蛮深厚的啊。在蒋门寺年年讲经，年年呼这个钟声笛子，人人都要呼，那么必须给它定成一个规矩。还有湘云云来记三成以后啊，最后三成以后嘛，摩呼沙沙子底下不是呼这个顶礼和尚吗？这个当子呢一清掌握就蛮好的啊，这个当子呢必须给这个音声断了了，然后压磬子呼这个顶礼和尚，所以清爽，不能这音还没断呢，这喊顶礼和尚，这不经中间的不清爽，懂不懂啊？要注意。是我能够见得到的啊，能够跟大家说的，我们在这块呢共同学习，把蒋门寺这个家风，坐禅坐香，蒋门寺呢这也成了天下人都望到蒋门寺。加拿大的邀请来了啊，这个日期总在定的八九月，人员定的，现在演文不在这个地方，他来不来呢啊，这个马上呢这个人员要定下来，哎，我们这个地方还要打这个打报告，他这个邀他那边邀请书已经过来了啊，去的时间不长，顶多这么个十天八天啊，你这个地方人家邀请的名单过来，你人到那儿不去也不行啊啊，一共是六个人，我一个，盛飞一个啊，你们我一个，盛飞一个，素文一个，高木森那么三个堂主师傅啊，我们六个人。这是一件事情，很快呢就在这个几天呢，恐怕到他们的圆光佛学院的就是禅学班毕业生，每一年呢有一年到外头当禅学的时间，他们准备到广门寺来问我什么时候，我说360天什么时候来都可以啊，这是一个。明年这个老外来这个事儿呢，现在还不能够正式的跟大家确定，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这个确定的消息，大要问题不大啊。除了这个以外，课堂像你们这位人员的这个接待要注意呢，来往的人员特别要注意。比如昨天有一个从什么地方来的，一个40-50岁的背一个包包到蒋门寺来看看的，今天到大明寺的，可要注意啊，人的形象、年龄、举止、证明啊，蒋门寺可是不能给人家做防空洞啊，这特别要注意这点，特别要注意这点，不能随便，这是说了一些闲话啊，我们下条接着讲点经，今天呢。不过这两天呢，大家还明天呢，还要请大家请师傅们呢，新规和初二的佛啊，你没出佛呀？ 我今天在方明寺到扬州去观音院治病 点。哦，治病。 还没吃啊，所以没吃中饭。 出佛就做，这个搞么子出佛就治病的。 我这个。 出佛就比吃药还好，什么病都知道。 先回来治病，他要我住院，我再把这个经听完再住院。 还可以啊，哎，我们现在讲这个，他们讲的什么就是，下面我们讲这个，这就是我 这185页啊，我总觉得港门寺这个生活呢过得呢，是我看他过得是蛮好的啊。那今后还要好呢，有禅可参，有经可听，啊，我看这俩就是就蛮好了，这个是未来弟子有疑，是我灭度后复有弟子不闻是经，不觉不知菩萨所行，自己所得功德生灭度想，当如无涅槃。我与雨果作福更有一名，世人虽生灭度之想，入于涅槃，而于彼度求佛智慧，得闻是经，我以佛乘而得灭度，更无余乘，处处如来方便说法。这个也是我们学佛的人来说应该晓得的佛法呀，那是一个大事因缘。这个大事呢都是佛的境界，特别是这个法华经啊，不是凡夫的境界，也不是凡夫用我们这个妄世心所能够补度测量的啊。那我们怎么学呢？啊，要信啊，无门广大呀，唯信能入。你们这个佛法都不是一个现实的东西啊，所以人家讲科学，讲科学呢，他就要讲实事求是啊。你要说一个东西可以，我拿着把我看看，他就相信。这个佛法怎么能把你看看呢？啊，说是要下地狱，那我先把个地狱把你看看，你再给你下去了啊。说是升天堂。封天堂在什么地方呢？你想把我看看我才去呢啊。这个都不是现实的，生西方现实不现实呢？也不现实啊。说是要我生西方，说那就是快乐，我要先去调查调查啊，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啊。所以佛法唯信能入，这叫个养信啊。信佛说的话，佛是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不诳于者、不妄于者。你看看，说是人呐，一个人三世不打妄语，你这个舌头就能够舔到鼻子尖儿了。哪个舌头伸出来，你不得舔舔看，能够舔到鼻子尖儿啊？我是舔不到的啊。释迦牟尼佛那个舌头伸出来能够舔到这个法髻啊，两边能舔到耳朵，就这么大啊。有人说那么大的舌头把这嘴里像，那话也不能讲了，那饭也不能吃啊。他那个舌头有伸缩性的啊，这就说明了佛呢是无量劫来不打妄语啊。佛打妄语做什么？佛要是打妄语图个什么东西呢？啊，说现在人打妄语都欺骗人家啊，弄虚作假啊。佛他能够成佛，他是不能够说是因为打妄语才能成佛的啊。所以这个法华经都是讲的佛的境界啊，这都是佛眼亲证亲见的这些境界。我灭度后，就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啊，复有弟子不闻是经。佛灭度后也有修小乘的，修小乘果，他不发菩萨心，不行菩萨道啊。 如果要是发菩萨心，那就叫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那么这种人呢，至于说的功德生灭度想，就是指这二乘人声闻缘教啊，当入涅槃，证了小乘无学果啦，了了分段生死啊，出了三界，出了三界到什么地方去呢？他必须有一个去处，十法界都是众生与佛的去处啊，要不成佛，要不做菩萨，要不做声闻缘觉，要不呢升人天，要不就下三恶道，他总有去处啊，不会就说我就站在这不动啊。那么这种人发小乘心，修小乘教，证小乘果，他就生了一个灭度之想啊，灭见思烦恼，度分段生死，入了涅槃的。这个涅槃呢，叫做犹豫涅槃啊。生到什么地方去，他就说是由于余果啊，有余方便有余度，生在这个地方去。佛法讲四种果度啊，都是施法界的众生的依报啊，依报余果就是方便有余土啊，你生到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也有佛呀，啊，佛是十法界现身的，啊，说在菩萨法界度众生，在二乘法界度众生，那这一法界也度众生啊，啊，啊，难道说地藏王菩萨不是古佛带来的吗？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呀，啊，嗯。这个地方讲这个余果呢，就是方便有余度啊，在那个地方做佛为二乘人开权显实啊，说大乘妙法莲华经，在我们娑婆世界成佛，这是烈应身啊，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啦，啊，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啦，都有名字。到那个方便有余国土去成佛呢，也有名字，啊，也有名字，更有一名。世人虽生灭度之想，入于涅槃，而于彼土求福智慧。正到小乘涅槃的人，只要他正到小乘涅槃啊，他不会不发大心的，绝对会发大心的啊。到那个没有正小果之前啊，他自己认为我这个生灭度想呢到了家了啊，他一旦正了小果以后，他自己就会审量观察自己所证得的这个品位是不是还有事情没有做了，他自己会晓得的啊。说是我们读了小学，小学毕业以后以为我这个学问就到了家了吧，不会得的，他自己就会晓得啊。那还有中学呢，中学毕业以后，他最晓得我中学就到了家了吗？没有，啊，还有大学呢。大学毕了业以后就能到了家了吗？还没到家呢。啊，那还有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啊，学无止境。在小乘来讲，那你是证了一个声闻缘觉的果。在小乘来讲，那就无学了，与世间法无学了， 啊，这三界以内的法是无学的，除了三界以外，那还有学的地方太多了，啊，你还有无明未破，还有变异生死还没有断，怎么没有学呢？啊，你三十二相也没有，八十种好没，什么都没有啊。啊，而且彼度求佛智慧，得闻是经，是经呢，就是上头说的《妙法莲华经》。不令游人度得灭度，这个度得灭度这个名字，这是给二乘人男的，但是度得灭度，什么这个度得灭度呢？这个自了汉，啊，我只顾我自己就罢了，别人是不关我的事儿，啊，这个度得灭度，啊，皆以如来灭度而灭度，这叫个大灭度，啊。是为以浮尘而得灭度，更无余乘，出诸如来方便说法。那么你这没有如没有余乘，为什么有二乘呢？还有五乘呢？啊，那是如来的方便所说，众生的能力有限，啊，叫他嘛一开始就发大心，嗯，很难啊。下边正命还说法华，这有两课，有两段，一个是明应是故说，啊，第二呢事先开三之意。诸比丘，这是佛告诸比丘，若如来自知涅槃实道，众有清净信邪坚固，了大空法，深入禅定，遍及诸菩萨及声闻众，为说是经，世间无有二乘而得灭度啊，唯一佛乘得灭度耳。这一段涅槃实道，十方诸佛出现在世间都是为了教化一切众生而来的，啊，教化众生的机缘了了，啊，有这么一类的得度的机缘，啊，感应佛出世，佛就趁这个机呢，来出世的。那么这些个人都度了了怎么办？度了了就这个机缘就了了，啊，度了就入涅槃实道，嗯，啊，化缘将毕，就释迦牟尼佛49年化缘将毕。迦摄佛时的时候，日月灯明佛的时间，啊，说这个《法华经》说了了呢，就入涅槃了。啊，释迦牟尼佛亦于此经唱灭不久。这个佛呢，释迦牟尼佛是出现在无处乐世。说了《法华经》以后，最后还有一个涅槃经，那个涅槃经呢是正式入涅槃的，啊啊，法华经说8年，跟涅槃经这一天一夜啊，啊，说8年，翻译到我们中国来就这个7卷经文，涅槃经说一天一夜，翻我们中国来有40卷，啊，就这么多。但是虽然还没有到涅槃时，释迦牟尼佛在法华会上就预先就唱灭了，啊，这下面就有了，有就有了，啊， 释迦牟尼佛一一持经唱灭，不久当入涅槃。所以持戒，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最后的集唱。众清净啊，涅槃是道，众又清净。清净怎么讲呢？这当机众啊，断得成就啊，断得成就，一个断的啊，一个智的，智断二的。什么这个断的呢？就断烦恼而所成就的功德，这个断的。信解坚固，信是四不坏信，解是无漏正解，了大空法是正于真谛啊。正于真谛就是智的成就，智的断的既然已经成立，又复神入禅定啊，神入禅定，具二解脱，堪闻大教，智解脱、断解脱二种解脱啊，堪闻大教，能信能受，众清净。这个众清净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在三藏教啊。受的三藏教的教义出了火折，免火折之难。三藏教是教声闻菩萨教这个三乘法的，教三乘法呢就是叫什么出三界，免火折之难。这是一。信解坚固是方等教义啊，信相体性这个穷子啊，要是领知财物，心向体性，了大空法是得般若教义，能转教于人啊。假使涅槃实道，而众不清净，也不能够说此经啊。说是涅槃时间到了，但是众不清净。众不清净，这个《法华经》也不能说。上来经过三藏免火折之难，信解坚固得方等教义，心相体信，了大空法得般若教义，能够转教于人，记诸菩萨是会诸亲众啊，即声闻众是命妻子啊，由上来。这个经过三十里淘汰，到了法华会上啊，众也清净了，涅槃时间也到了，所以佛呢就开权显实说法华经。有没有不清净的呢？有的啊，在这举个例子，如多宝如来啊，多宝如来是过去的一尊古佛啊，成了佛了啊，虽然成了佛了，他现世呢没有大乘的机缘，不能说法华经啊，不得说法华经怎么办呢？不能唱佛的本怀，不能唱佛的本怀，所以这个多宝如来留全身于塔内，他发誓愿，他是我灭后处处为法华经作证啊。这是下文的那个多宝塔品，我就可以晓得这个事儿。下边，比丘当知，如来方便深入众生之性，知其至要小法，深住五欲，为是等故，说于涅槃。世人若问，则便信受。这是说， 前边的开山旨意，说为什么事情出事不说法华经呢？你就直截了当就说了吗？不行啊，这是说这个开山旨意啊。比丘当知如来方便，这个方便是指如来的全智啊，如来的全智。深入众生之见呢，福知福见，深深见到众生的根性，有利有钝，有大有小啊，众生的根性不一样，种种性吗？有一类众生根性呢，知其要小法。什么这个小法呢？小法不是菩萨发心所求的这个法，这个小法啊，小就是单单度自己的，成一个自了汉的，这个小法也是小乘法。这个小乘法度什么人呢？度这个身住五欲，众生界就人天法界都在五欲之中啊，而且深深爱住啊，这个五欲就是个大泥坑一样，陷在这个里头出不来啊。但是他接受了小法以后，他也晓得这个世间是苦的啊，是苦的，是不净的，是无常的，是无我的，是空的啊。唯是等故说于涅槃，涅槃就是不生灭法啊。世间的生灭，这个生灭相了了啊，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啊，没有生灭相了，没有生灭相了吗？这就是涅槃，涅槃就是不生灭，不生灭，不生不灭，到这个地方。你看看前边信写品四大弟子灵写佛开权显示旨意，他就有这么几句话呢啊，我等于三界之内无所愿求，空无相无愿，他就住在这个地方啊，空无相无愿，他和生灭这三昧就不生了啊。为这种人说于涅槃，世人若凡则能信受，所能够信受呢啊，这是个教与这个机相契啊。这个下边呢，都是下边。那这段文呢，还有一个疑问啊，若说实在没有二乘得度者，何故如来全说前说全教？是曰：如来深知众生有小性欲，住于五尘，避于五住，故先说三。令破住免难，然后说一成啊。底下呢是譬说戒缘，用这个譬喻说譬喻。譬说戒缘有两段，一个是立譬，第二是法合。立譬当中有二，导师譬啊，第二是降导譬啊，第三向导譬就是我们现在是第一导师譬，举个譬喻啊。这个譬喻呢，就是化成玉品这个品的来源。化成玉品在立譬之前所说的这一段呢，都是往事的因缘，就是从这个大同至圣法到十老王子复讲戒缘都这么来的。举这个譬喻， 譬如五百由旋险岸乐道，旷倔无人，不畏直出。若有多众欲过此道至珍宝所，有一导师从会明大，善知险道通塞之象。啊，这个五百，这个游巡呢，是讲这个里数。一游巡，中游巡有，数目也没得一定，五十里。这个长短就不问，他立这个五百游巡，五百里也好，五百游也好，都可以的，啊，这是有他的用意的。这个五百游巡呢，是要果报来讲，啊，这同居分段为三百，啊，方便变异处为四百，时报变异处为五百。啊，就是你要经过的这个路程，一直到成佛，有这个五百由旬，这个路要好走。通居凡这个凡圣通居堵，分段生死处，这个地方呢，要走，要是超过这段路呢，这个三百由旬。这个三百由旬是什么人走的呢？就是声闻、缘觉、福德三藏教的二乘人走的，三乘人走的。他们是断一个见思烦恼，破见思烦恼，断一个分段生死，在这个五百由旬这条路上呢，他就走过了三百，啊，就是从三百，就是从果报上讲。啊，同居分段处为三百，啊，方便变异处为四百，这个方便呢，方便有余度。他那个生死呢，不叫做分段生死，这个变异生死，走过了方便变异处。那是走了四百由旬，啊，除了方便变异处呢，在前面呢还有时报变异处，啊，这是五百。走完了五百由旬，到什么地方呢？宝所，啊，宝所就是，啊，就是成佛最究竟的那个地方啊。这个呢，这个五百由旬呢，这是要这个果报来讲的，啊，果报，这果报啊，啊，果报就是依报果度了，就果报，这说得很清楚吧？下边呢是要烦恼来讲，三界见思烦恼。为三百，啊，如果说你在三界把这个三界之内这个见壑、思壑断了了，那就是说呢，你已经走了三百由旬，这叫烦恼来说的，啊，啊，尘沙为四百啊，把这个界外的尘沙壑破了了。那你就走了四百由旬，把无明破了了，那是走了五百由旬，那这是要烦恼来讲的。要观来讲，要修观来说，啊，入空观，就是三观呢，有空观、假观、有中观呢。入空观能过三百由旬，啊，入假观能破能过四百由旬， 入中馆能过五百由学啊，这就是五百，这个讲这个讲州讲这个五百由学，不然的话这五百由学怎么解释法的呢？这是说从修小乘法到发大心一直到成佛，到了宝所，究竟佛果要走这个五百由旬的路。你可不能说仅仅就是那五百由旬呢，这五百由旬呢现在人来走的话并不费事啊，坐汽车跑几天就能跑到了，坐飞机更快但是这是法，这譬喻这个五百由旬并不是太太平平的啊，通途大道毫无阻碍的，畅通无阻的啊，有阻呢就险难乐道，况惧无人。险难乐道譬什么东西呢？譬生死的因果，三界之内有分段生死因果，三界之外有变异生死因果。分段跟这个变异，这是要这个依报来讲，这叫做果显难啊，见思尘沙无明等的这个五住烦恼，这叫做因显难啊。由此因果故言乐道也，险难乐道。他这个乐道呢并不是单单我们说的这个三恶道地狱五鬼畜生为的为这不是乐道它是包括了分段变异的果险难，见识尘沙无住烦恼的因险难由此因果故言乐道。这个道有两种，一虽然况觉由人可依，这是一。那第二呢，况觉无人可依这个险难乐道况觉有人无人况且无人可依啊，况且有人可依啊，什么叫做有人可依，什么叫做无人可依呢？譬如生死中有涅槃，烦恼中有菩提，这况且虽然是况且，这有人可依。这个人呢，可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路途有个什么朋友啦这不是，这个不是这样讲法的啊注意啊，生死中有涅槃，烦恼中有菩提，这个路虽然是旷界，是有人可依的我们今天大家在这从最初发心学佛，消佛走这个消佛的道路，这个道路有多长呢？就是此中所讲的有五百由旬，而且这个五百由旬呢是个险难乐道，有因险难，有果险难，称为乐道这个路呢并不是太太平平的畅通无阻的，要拿出勇气拿出智慧出来才能走这条道路那么这条道路有没有人可有人可依，还是有无人可依呢？况惧无人呐、什么叫做有人可依？生死中有涅槃，烦恼中有菩提，这虽况惧有人可依。我们依的什么东西呢？这个注意啊，这个非常重要。你不要看这个《法华经》啊， 啊，小就学这个东西，而且找出依据出来啊。我们现在就是在生死之中，我们都在生死之中消佛的啊。那么凭什么东西走这个五百由旬的道路呢？我们有所依啊，有生死之中有涅槃啊，生死之中有不生死啊，烦恼之中有觉悟啊，这个叫做虽然旷倔犹人可依，我们就依着这个东西啊。这个可依呢，这是什么依呢？要换一句话说，这是个依法，有法可依啊。如果我们生死之中没有涅槃，那我们这个生死怎么了法的呢？了了以后到什么地方去啊？烦恼之中要没有菩提，我们现在都是烦恼人呐、啊。这个菩提怎么能够得到呢？嗯，而且大乘法讲呢，生死即是涅槃呐、啊，烦恼即是菩提呀、啊。嗯，啊，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在口头上，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就说了。说的不能要说了啊，苦身即是法身吗？啊，烦恼即是菩提啊，这不是我讲的吧？烦恼即是菩提啊，烦恼即是菩提，我们就依这个菩提，生死即是涅槃，我们就依这个涅槃。这个就虽然说是旷倔无人，虽然是这个路途长远，但是有人可依，我们就依这个东西，我依这个东西呢，断烦恼成佛道啊，走这个五百由旬的道路。要是生死烦恼没有涅槃菩提，生死中没有涅槃，烦恼之中没有菩提，那就是药中无病，病中无药啊，这旷倔无人，那就成为不畏之处啊，成为不畏之处。嗯，底下呢，若有多众悟过此道，多众、这个多众是指什么人？譬如王子所化未脱之众也。这个比喻啊，上面所说的这个十六王子，复讲法华啊，度了那么多的人，还有好多的人呢没有能够得度脱的，就是说话未脱，没有度脱的之中、他要过此道，过这个五百由旬到真宝所者，就是譬如发心为求无上菩提也啊，这真宝说由以导师，这个导师就是十六王子啊，这一个导师就批这个十六王子，这个十六有一导师从会明大，善知显道同才之相，耳根清净谓之聪，意根清净谓之慧，眼根清净谓之明，鱼根清净谓之大啊。这是指什么人呢？就是指这个漏根清净位，漏根清净聪慧明大。这个慧，这个智慧，慧是什么？慧就是一心三智啊。明大呢，明就是具足无眼啊，一个要智，一个是要眼啊。明大呢就是三明为明啊，大就是实力为大啊。善智显道通才之相，虽然是显道，但是有赛有通， 不过就是危险一点啊，但是呢它还是有可以，不是完全不同。善知方便者即塞成通，没有善巧方便，缺乏善巧方便，那么就虽然是通也称为塞啊。自量气概，胆识勇力，皆须记住啊。前路水草，皆须难事。下边呢是所讲人重病，将导众人遇过此难啊。所讲人中中路懈退，这个呢先讲这个降导众人遇故此难，这是举这个譬喻啊，啊有这个譬喻，譬喻什么东西呢，这个五百由旬险难乐道，若有多众遇过此道啊，遇过此道，欲至山前路，徐问过来人，要有人带路呢啊，没有人带路，这个佛法自靠自己，哈摸哈摸就变成一个盲修瞎练啊，那是不行的。嗯，降导众人，这个降中国的文字，学习经典，这个中国的文字啊也要学习，不学习的话这个字都难懂啊，你不能理解，而且这个这个经书呢都是古文啊，你比如说降导众人，这个降怎么讲，怎么解法嗯，降导众人遇过此难，这是中国的古文文字啊，这个降怎么写法的，怎么解释这个降，嗯啊，举个例子啊，我们平常所说的是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这个降的就是这个降子，万般就人死了，你是一辈子了，贪了不晓得贪了多少，吃的穿的用的玩的金银财宝，要死了什么都带不走，唯有业随身，万般将不去，哎，将不去是带不去啊，就是来不去啊，啊，你什么都来的能来得走呢，说我说那柜子里还有钞票呢，你来得走吗，万般将不去，这句话我们是常说的，对不对啊，万般将不去，将就是带不走，来不走的啊，就这么个东西。那么说这个将字就是说是这个是带领一样，降导众人就带领众人啊，要是再用一个字来解释那个降，比如我们中国人这个军队里像那个当官的太大将，是不是？那个大将不能说我一个人做大将啊，大将将里嘛，他有当官，底下有兵嘛，将嘛，他领导那么多，他这么将，率领之一，啊，率领之一，啊，是将导，导嘛就是，这个讲到导子好讲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旅游界不是这个有导游吗？啊，这个叫降导，降导众人，降导众人就是这个人呢，他认得这个路，啊，知道这个路怎么走，知道这个路哪儿的通哪儿的不通，啊，怎么走法，这降导众人，遇过此难。说讲人众中路懈退，这路远的五百由旬啊，走着走着走就疲乏了啊，走不动了，中路懈退，不倒师爷，我等疲极啊，实在走不动了啊， 不但是走不动了，而且这路也不好走啊，障碍重重，种种危险，而复不畏，不能复进，不走了，啊，而且前路还远呢，今欲退还，退还呢，就走到原来，开始走的那个起步那个地方去了。底下导师堕诸方便而作是念，此等可免，云何舍大珍宝而欲退还呢？作是念已，以方便力于险道中过300游旬，化作一城，告众人言：汝等莫步，汝等勿步，莫得退还，那今此大成，可与终止，随意所作。若入市场，快得难饮；若能前至宝所，亦可得去。所以这个菩萨发大心，福到长远，走这条路，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每一个人就是每个人的发心不一样。那像他这些人呢，都是最初从这个文字上，这个譬喻的文字上看，都是最初都是发大心的，不是降导众人遇过此难吗？这个难呢，就是500游旬险的哪道之难，所讲人众中路懈退，这个所讲人众，是指多众之中有一部分人，走到半路上的不肯走了，这个中路指什么路呢？这个中路并不是半途，不是当中这个中，不是500游旬一半，250游旬为的中，不是这个中，什么中呢？是以发心为始，到成佛为中，一个发心为始，到成佛为中，这个呢，发心到成佛的这个当中，这个中，泛指这个中。这个两应中间，而其他发到心来，但是没有到成佛，中间他懈退了，不导师者，不导师也，不呢就是起步，这个大机已退，小机可生啊，不是说一退就退到最初那个地方去了，小机可生，以此敏感法身慈悲，亦如波也。这个波就是以这么个意义，退大机失掉了，但是他还有小机，这个小机呢，就是感应佛的法身慈悲。这叫做不导师也，我等脾气者，脾气就是善根微绕，无名烦恼之所盖覆，这叫做脾气，所谓是部位，譬如厌乐生死他还有生死在身上要是走500游旬，他要破两个生，断两个生死，一个是分断生死，一个变异生死。变异生死他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他现在所感受的二乘人就是分断生死，因为他在生死当中在生死当中，就三界之内的吗？你不是舍利弗、目犍连那个1250人中都在生死当中吗？他这个生死在不为生死 啊，而乎不畏。前路有远，譬如这个见识尘沙无明这个三合的烦恼难断呐、啊，哎，难断呐、啊。缺乏大乘的勇力，故言疲极啊。由于缺乏大乘的胆识，即资粮气概，故言不畏。皆由于不难是前路水草，故言前路为远。什么叫个前路水草啊？你比如说你要走路，你就凭两条腿走啊，还不行的啊，中间路长了啊，你不要吃饭吗？不要睡觉吗？啊，这叫做资粮啊。啊，走这个路要有资粮的，这个好的，这个啊，金玉退还，金玉退还，啊，这个大机休息啊，小机将要产生，在这个到这个时候，我们今天呢，就是。